喂，老婆，普罗政治学院同天南之友合办台湾官选团，11月21日出发，25日翻嚟。不过你系台湾人，应该唔会有兴趣参加啦。 那可不一定，让我看看行程。哇，不只去官选，还有很多观光景点哎，而且5天4夜才4645，也太划算了吧！连我这个台湾人都想要参加。 咁就要快啲报名啦，名额有限，好易抱团噶。 真系噶？那就谢谢老公，快点报名咯。 哎呀，又要破财添。 梗系啦，带老婆出去玩是你的荣幸，多谢晒。 好，波新姐同大家见面啦，今日咧就息席啊，即系个。颶風啊，就 來臨嘅前夕， 咁我哋都要應景嘅，咁都要提一兩句，就係咩叫完美風暴啊？咁完美風暴應該就係一個喺氣候，即係氣象學入邊嘅概念嚟嘅啫。但係大家知道啦，即係當我哋嗰個物理嘅知識係越嚟越深入嘅時候咧，好多自然界現象咧，我哋可以用物理嘅方式咧去解釋嘅。咁完美風暴事實上亦都唔係一個太艱深嘅物理學問題嚟嘅，應該。 又咁講啦，又唔可以太過睇小入邊細節嘅嘢。但係你話如果基本上嗰個原理，佢嗰個一個颱風點樣去獲取能量啊，去形成壯大咧？咁係的而且確有幾個好簡單物理條件可以理解到嘅，幫我哋。 咁因為喺氣候，我哋大家知道，其實佢應該係一個混沌嘅系統嚟㗎。咁但係混沌之餘，我哋而家都掌握到一啲比較稍微重要啲嘅所謂參數啊。咁我哋應景，我哋都係嘗試列出幾個，咁就解釋一下俾大家聽下先嘅。 嗱咁簡單啲，即係以我有限嘅氣象知識嚇，同埋即係本身一啲物理知識去撈埋啦。咁即係睇下大家可唔可以用一個比較平民嘅方法嚟去理解到啦。咁其實首先咧就係咧嗰啲咁嘅風暴之所以形成一個咁樣嘅漩渦咧，其實就好依賴一種叫做即係 Coriolis 啊，即係 Coriolis force 啊，即係嗰種叫做死啦。中文係直譯嘅啫。咁具體即係一樣咩意思咧？就等於細個玩氹氹轉咧，轉到好行嘅時候，你好努力由個氹氹轉邊想跨過個氹氹轉圓心行去第二邊嘅時候，嗰種感受到嘅古怪感覺。即係你喺一個旋轉緊嘅系統入邊咧，你企圖去行去中心嘅時候咧，你會發覺就係你會受到干擾嚇，咁而客觀干擾嘅效果咧，就係會形成一啲漩渦嘅嚇，即係喺呢度好難三言兩語用一個，即係其實最好用一個圖像嚟去表示啦，就係其實即係當你喺一個轉緊嘅系統入邊，你以為自己行緊直線嘅時候咧，其實咧喺一個外邊觀察者睇嚟咧，你其實係喺一度咧。行緊曲線，因為你轉緊，一啲你喺個氹氹轉，由自己個邊度去中心，以為係一條直線嘅路咧。當成嚿嘢轉緊嘅時候咧，你其實不自覺地咧，你係行喺條曲線。當你喺冇一個心理準備之下，你以為自己行直線，但係實際上你行緊曲線嘅時候，你就唔記得俾力落去噶啦。即係你等於你掟彎轉彎，你唔記得預你轉彎嗰度力落去噶啦。咁於是乎你咪覺得好似有一啲不由自主嘅感覺，有一啲俾人推緊嘅一種咁嘅感覺。其實只不過係自己你冇去發力去轉彎，結果你就想企圖行一條直線，但係嗰條直線係一條假嘅直線嚟嘅。咁擺翻落去即係颱風形成嗰個情形啦。咁同樣都係嘅，當你一個大氣上嘅擾動，當中間出現一個比較相對上氣壓比較低嘅一個情況嘅時候。周圍的空氣就想嗱嗱聲直線湧翻去中間填補翻個空缺，即係用最天真的諗法就係咁諗。但係喺呢度湧緊過去嘅過程入邊咧，成即係嗰堆咁空氣就會受，即係其實就受住地球一個自轉緊嘅一個氹氹轉系統咧，就將佢咬成為一個漩渦系統啦。基本上就係、是、咁，你可以想像到有一個咁嘅擾動啊，即係突然間有個局部低壓嘅地方啊，咁跟住就會形成一啲。即係湧入去嘅一啲咁嘅情形，咁出嚟一個漩渦啦。咁呢個漩渦點樣再繼續增強呢？其實又好視乎就係咧， 你會不會有更其他更有效更多的情況令到這些對流呢發生得更加快、即其實 以我僅有所知啦，就譬如說那個海水溫度是其中一個很重要因素，即大家如果看回那些天氣圖你都知道 那些這樣的熱帶氣旋誕生的地方一定是在大海上面的、咁而家呢刻，你無論喺加勒比海，亦或喺呢個中太平洋、西太平洋呢啲位置，都有一啲咁樣嘅即係。 咁而家我哋吹緊嚟嗰啲衝，即係一定係太平洋上面。 係啦，係啦，你冇理由一個加勒比海吹到嚟香港咁黐線嘅，係咪？咁喺一個咁嘅大約西太平洋嘅位置啦，即係都係關島嗰啲咁嘅位置咧。咁嗰個海洋經歷咗成個夏天。那個海水相對就即係曬到好比較暖噶啦，一路就係、是、因為主要就係個北半球被太陽曬住，咁啊個 即係等於好似儲水咁樣。 係啦係啦，咁啊太陽同你叮熱咗啲水咁樣嚇。咁、其實即係一路以嚟喺如果你話喺嗰啲夏至啊或者七月嘅時候，咁都會打風嘅嚇。咁但係嗰個時候咧，我就會話就唔係話啲水儲熱儲得最高嗰啲時候嚟嘅、反而就係好似而家呢啲咧，即係八月九月時候咧。真係儲咗成個夏天咁嘅熱量喺度，咁喺呢啲時候咧，其實亦都會比較容易即係出到啲風。嗱咁講啦，淨係啲海水熱就唔夠嘅。其實你即係如果你將一個颱風嗰個嘅切面切開咧，其實佢有成個對流系統喺度嘅，即係都係因為有熱空氣上升、冷空氣下降，形成有一種咧上下對流嘅。呢種咁嘅上下對流咧，再加即係再加埋本身啦，即係嗰啲本身嗰度嘅氣壓相對比較低下嘅時候咧，即係形成嗰種咁嘅對流效應咧。你可以想象嘅就係話，如果佢係上同海，即係海面同埋海面之上嗰種空氣個温差越大咧，個上下對流係就會越急劇。 咁佢對流本身其實都係咪嗰個冷熱之間佢哋 level 係啦係啦係啦。咁你個相對嚟講，你有越熱嘅海水。上面相對冇咁熱嘅空氣嘅時候出嚟，一下子出嚟嗰個對流效應咪強，即係一下子形成嗰個相對嘅低氣壓，亦都會越。 咁係咪兩個嗰個差別最越大，呢個能量就越強啊？對流嘅能量。 即係相對就應該就會話啦，將佢最後形成嘅時候就會更加急勁啦，就可以咁樣想像啦。咁即係無論係呢一啲冷熱空氣嘅對流又好，同埋嗰啲高低氣壓傾向去平衡翻呢個過程又好。都是如果越急劇越是維持住，即越是能夠持續地維持住的時候咧，咁、那個颱風咧就出嚟就越強啦。甚至乎之後、那個颱嗰個咁嘅氣旋形成咗之後，一路都係橫過一啲咧暖啲海水嘅地方，繼續有嗰啲海水上升嘅空氣嚟支持住加強佢對流嘅時候咧，咁所以就係由熱帶擾動、熱帶低氣壓、熱帶風暴、強烈熱帶風暴、颱風。強颱風、超強颱風一路十級而上，咁、你話如果今次講緊呢個叫做山竹嚇呢、這個咁嘅風，咁佢正正常常西太平洋形成之後，又係有一個相對比較温暖嘅海水，亦都係一個入秋嘅時間，嗰、那個嘅即係空氣相對嚟講就已經係冇咁熱啦，但係個海水都仲係相對比較熱，出嚟嘅對流效應比較強。一路中間冇乜嘢阻擋，如果又唔撞菲律賓，又唔撞台灣，直接就喺嗰個巴士海峽中間咁鼠過嚟南中國海咧，冇遮冇擋冇消耗過咧，咁啊直接產入嚟香港就好強啦。再加上如果中間經歷嘅海水亦都有翻上一暖嘅時候咧，就強上加強。咁即係你話一個如果對於香港呢個地方嚇、你要遭遇到個非常強烈嘅即係完美風暴，咁有啲好簡單，中間冇撞過任何嘢，冇遮冇擋。同埋一路沿路以嚟經歷嗰個海路嘅海水温度又有翻咁上下，而且亦都係喺呢一個咧入秋嘅呢個咁嘅季節時候嚇，嗰、個嘅高空與呢一個海面上面嗰個嘅温差足夠強嘅時候咧，一旦產生到呢啲咁嘅風暴咧，就可以係即係非常之強， 係 嚇，即係你如果數翻歷史上温帶九月一號嚟嘅嚇，咁啊即係一啲比較強風暴好多時就係、即係其實好多時都聽講嘅就係話。越是遲季節嗰啲季尾嗰啲風先打得勁，咁就係一個咁嘅道理嚟，唔係亂噏嘅呢樣嘢就係。 咁如果係譬如一個好強勁或者所謂超級颱風啦，佢嗰個殺傷力最大喺邊個範圍？ 如果喺正風眼反而唔係好大嘅， 風眼我經歷過啦，我其實個風眼穿過嚟嘅時候，我見下 好天添喎，有時分分鐘係咪？但係就係、是。啱未入風眼同埋啱離開風眼嗰個邊邊個暴風圈，所謂個暴風圈個位置就最強啦。咁講緊如果舊年天鴿嘅情況咧， 香港呢都叫做吹得好正，但就冇澳門食得咁正、 嗯。 所謂食得正唔正嘅意思係咩呢，就係即係當然風眼亦都冇話橫過香港， 嗯、 但係風眼外面最強風嗰個暴風圈亦都唔嗨到下啦、 嗯。 但係真真正正呢澳門呢嗨得正啲呢，就風眼隔離嗰個暴風圈呢就嗨得最正，咁就變咗個風力最大。 嗯、 所以你話如果今次嚟講下，你話香港好多嘅即係雖然而家暫時呢一刻，譬如你話星期五睇翻佢嗰個路線一再修正，唔係話個風眼踩到過嚟，但係都叫做如果係個風眼邊邊嗨過嚟，一樣可以造成個力量好大。再加上有一樣嘢要留意就係、是、咧，如果睇個最近日一啲咁樣嘅風力嘅比較咧，譬如話講緊譬如83年愛倫嗰啲，佢嗰個嘅中心風力係講緊百幾咁樣，可能係180幾。咁然之後有啲近年啲有啲係150幾嚇，都係十號風球嚟㗎。但係有啲個中心風力得時速150幾公里，有啲係時速180幾公里。但係如果今次呢個山竹係講緊時速220頭嘅，咁嗰個威力你點樣去評估呢，就唔好淨係用個風力呢一個數字嚟評估，因為好多時候你要講埋佢嗰個即係帶嗰個能量咧，即係用一個好物理學上面好粗略嘅講法，就係話咧。速度如果是150同180的差別，實際上那個威力或者那個能量密度差別就是 那個不是 geometric progression 是平方 的，所以呢實際上遭受到的威力就是150的二次方同埋呢個180的二次方同埋210的二次方嗰種分別是二次方咗嘅。咁如果譬如話 1.5 的二次方是出嚟個數就 2.25 啦。咁但係如果講緊原本係二嘅二次方係四咯，即係講緊一個咧中心風力150同200，好似差咗50公里，差咗四分一咁少，三分一四分一咁少嘅時候咧，實際上嗰個威力係講差一倍， 嚇 咁、啊、所以就即係不能小看啦，即係呢啲咁樣就。 咁香港咧，因為佢係石屎森林啦，同、以前木屋區啊都唔同。 係，依然甚至乎好多艇户啊，住喺水上嗰啲，真係一個八號風球就全部成個港即係翻曬船㗎啦。 係啊，咁而家唔同曬啦。咁但係個世界上仲有好多地方就又係木屋啊。咁你大家睇到喺日本嗰個殺傷力都係相當之大。 係啦，係啦，甚至乎你話講緊喺加勒比海嗰啲巨風咧，因為佢嗰個地理結構咧，所以出嚟嗰個風力最高嘅風力可以更加強㗎嘛。以前我哋節目都有講過嘅，就話有人去量度到趨勢，就係吹襲去佛羅里達嗰啲風啊，而家有個越嚟越強嘅趨勢咁樣，即係嗰種完美風暴嗰個完美程度又更加犀利啦。甚至乎海地呢啲地方係可以吹完一個風之後兩年三年都復原唔到啦。即係咁即係你睇到就係、是、其實客觀嚟講，背後有個全球暖化嘅因素喺度嘅。 係，當然呢個係。 你當你能夠灌注喺呢啲咁嘅海或者個大氣入邊嗰個能量越高嘅時候咧，佢嗰個容許嘅起伏程度越高，所以亦都以前容許唔到咁大型嘅風暴，而家容即係出現嘅機率又會高咗，就係咁嘅意思。 係好，咁啊呢個係一個簡單解釋啊。咁我哋今日咧就有另外一個好 係啦，總之大家都小心防風啦， 都係老土啲。唔係我講係澳門啫，澳門大 都係啦，大家都要買定 曬風聲鶴唳 啊，係啦，即係起碼要儲存三日嘅存量啊，驚冇水冇電啊， 冇水冇電啊。OK， 好啦，我哋今日講呢個題目咧，就我個人係好認同嘅啊，即係深信咗好耐噶啦。個原因因為我自己係有切身力，有切身嘅有持份者呢個係，我同你都係持份者啊， 係啊，你講邊單先？ 講呢、這個即係體重同埋智慧之間嘅 IQ 嘅關係啦嚇。咁咧就佢陳志雲博士博俾我先知嘅啫。咁原來咧就科學證明咗啊，係黐肥係。同一個人嘅 記憶同埋學習能力係有關， 係有關 啊！即係細個我哋即係讀書嘅時候，好中意取笑啲肥嘅同學啊，即係食咗幾啖豬油啊，咁純粹可能因為睇到佢跑步慢過人啊咁解啦。咁啊，然後就繼之而你就會即係諗到下係咪讀書蠢過人，諸如此類咁嘅嘢啦。即係一路就當笑話咁講，咁亦都係即係覺得，亦都唔好有呢啲咁嘅體重上嘅歧視。但係即係我而家純粹從一個好科學嘅角度，即係睇呢個問題，即係有人真係去企圖用一個科學角度嚟睇下黐肥呢樣嘢對於一個人嗰個嘅腦部發展係咪真係有個可以考究嘅影響呢？咁如果揾唔到有任何機制嘅時候，咁啊即係其實我以前喺度亂噏咯。 但係呢個可以咁噶嘛？嗱，就算譬如話我哋唔係開個腦，或者唔係做一啲所謂physiological 啊，即係生理上嘅研究，我哋起碼做一樣嘢就係、是、個相關性。譬如話 我哋揾100個即係 黐肥嘅人， 黐肥嘅人， 佢學習能力、集中能力， 佢成績 IQ test 係啦。咁我哋可以咁做噶嘛？ 咁呢個就純粹由一個 correlation， 即係最後揾唔揾到個 correlation 係咪？嚇，盡量撇清背後嘅其他客觀嘅因素咁嘅樣。咁但係你話如果最徹徹底底一個科學嘅剖析就係話咧，你揾唔揾到一個真係由身體上生理嘅機制係連結到黐肥同埋呢一個智力發展嘅因果嘅咧？咁而家咧就似乎咧就我唔係講人啊，係的而且確用白老鼠做實驗係做到有嘅。咁所以呢一個就點解值得即係今日攞出嚟同大家講嘅就係，即係喺一個白老鼠身上嘅實驗，隨住我哋神經科學嗰個嘅探索能力越嚟越強，我哋真係可以好仔細睇到喺一個黐肥嘅老鼠喺佢嘅腦部神經。嘅嗰啲突觸，即係嗰啲咁嘅接駁口位嘅事，有冇發生一啲變異，從而令到個整體上面嗰個嘅學習能力同埋記憶受損咧？咁樣，咁答案係喺老鼠嚟講係 yes 嘅。 嗱，但係大家要小心啦，因為咧就如果我睇呢個新聞咧，事實上都唔係話新嘅消息嚟嘅。即係我諗前前後可能十幾年已經即係有呢個咁嘅 即係 研究喺度， 係啦。但係有啲可能真係佢個範疇 approach 嘅角度唔同。 但係問題咩咧？就係而家所謂嗰個政治正確性嗰個問題。係 嗱， 據我所知，譬如話喺加拿大咁樣咧，你去取笑一啲肥嘅人咧，係可能 構成 歧視嘅。咁所以，而且而家我親眼所見啦，亦都真係喺北美都係好多，真係好多次好多肥人嘅。 咁係，我都話喺紐約生活嘅時候，你一個車廂應該咁講啦，大家想象到逢係地鐵車廂一道門一道門之間總係有啲位坐噶嘛。你淨係喺嗰個一道門一道門中間一節，你起碼數到三個黐肥嘅。 係啊， 即係呢個我自己親身喺紐約數嘅呢個係真係。咁所以肥得太緊要啊！ 如果係涉及呢個問題咧，我諗做一啲研究嘅科學家咧，佢哋自己都好小心啊。因為後面涉及一個問題，即係點解我哋會講嘅就係咪一個遺傳嘅問題咧？譬如佢簡單咪譬如話 有關嘅有遺傳因素嘅。 係啦，如果你有遺傳因素咧就。其實他哋就要好小心去處理。係 啦，個遺傳因素具體點發揮咧？咁呢個又有一段故事嘅。嚇即係咪你有遺傳嗰個基因就證明你一定係會係生出嚟黐肥咧？咁嗰係講一切講緊機會率啦，同埋講飲食習慣啦。咁呢個先天與後天 nature 與 nurture 呢個就永遠係即係而家講緊呢啲咁嘅遺傳科學啊，同埋呢啲咁嘅社會現象，一隻不可或缺的一樣嘢。即係我哋唔好迴避呢一種究竟黐肥係唔係即係高等低等應唔應該歧視啲問題？好冷靜地用一個科學嘅角度去睇，然之後用科學嘅方法去解決。假設我哋真係可以好確切確認到呢個黐肥呢樣嘢，呢啲咁嘅飲食習慣係影響到一個人。嘅即係心智嘅時候，咁我哋點解唔由呢度去真係好冷靜地根治佢咧？ 係啊， 然之後去及時去施以一個援助，其實好大程度上亦都減輕咗成個社會嘅醫療成本。 哦，呢個亦都係一個好大問題嚟嘅，因為頭先我哋講問題咧，大家要即係諗清楚一樣嘅就係咧，嗰個黐肥咧係後天形成定先天形成嘅？譬如如果你喺北美，我自己所見就後天形成嘅個因素， 係啦， 你飲得太多汽水，你食得太多。高卡路里，你唔做運動，即基本上就有啲形成， 甚至係一個貧窮病嚟添。 係啊， 即係 越窮越肥啊嘛， 越窮越肥㗎。喺美國好多時都係。 好啦，嗱，咁你即要解釋一下啦，就係喺生理上咧，我哋點而家揾到嗰個黐肥同埋嗰個 IQ。 嗱，咁佢嗰個嘅即係個方法就係咁嘅，純粹都係即係真係捉一堆白老鼠出嚟去睇啦。咁然後就真係好微觀地睇下佢腦部發生緊咩事。咁佢即係將啲老鼠用做咗白老鼠實驗都係啦，一個就實驗組，一個就係叫做control group， 一個就係即係實行實驗嘅嗰個 group。咁嚟去對應下就係話喺一個咧完全係冇正常飲食、健康飲食嘅同一個黐肥飲食。即係佢哋嗰啲其他背景都盡量一樣啦，但係唯獨是一早就係特別食啲黐肥嘢，連續十二個禮拜就不停地谷，俾佢好肥膩嘅嘢，同埋最後真係成隻老鼠係黐肥嘅。然之後咧再 check 下佢個腦發育，整體上發育唔係一隻半隻，係嗰一組入邊嘅睇佢嘅腦部發育嘅情況，同埋唔係淨係睇個腦啊，同埋好仔細睇埋佢腦部神經元之間接觸嘅位置嗰度，具體發生咗乜嘢事。得出嚟嘅一個結果嚟嘅，咁當然啊，即係中間點樣排除誤差嗰啲，我就即係嗰啲要省略咗佢啦。咁你可以理解粗略嘅方法就係咁啦，嚇，就係好淨係睇一個黐肥嘅效應。咁結果睇到就係話咧， 對於那組即係黐肥飲食嘅老鼠咧，佢明顯嗰個學習能力係低弱嘅。甚至乎個記憶力都係差咗。 我諗都係走翻嗰啲迷宮嗰啲。 行下迷宮啊，同埋揾下即係食物，即係食物喺邊啊，同埋啲危險喺邊啊，即係點樣啊？呢即係通常一隻老鼠反映到生存需要，點樣規避危險，又點樣揾食物嘅啫，係咪？同埋對於嗰啲驚恐嘅記憶等等嗰啲咁啦。咁即係去做一系列嘅實驗嚟去確，即係確切再睇到佢個腦部具體發展。即係你睇到佢真係蠢咗嘅，咁可能哦，可能你 train 得唔好啦，定係點樣啦？可能其他原因去一啲外在我哋唔知嘅原因咁樣。但係當你真係睇埋個腦部，甚至睇埋個神經元，睇埋佢嗰啲，即係你將佢熒光化咗，將佢睇熒光物質入面嘅嗰啲腦部神經元中間接駁位同埋嗰神成個神經組嘅結構嗰度有冇一個明顯嘅分別咧？咁而家係睇到有嘅，而且咧都幾睇到就係話咧係因為即係因為黐肥而引起嘅。 嗱咁簡單嚟講，我哋如果譬如話睇我哋嗰、那個所謂智慧啦，或者係我哋嗰個智力啦，點解咁講？我哋係以嗰個傳輸資訊速度去作為一個基本嘅因素嚟嘅。 嗱又唔完全係，其實你又要睇下咧，因為我哋大約都知道嗰個腦部記憶嗰個形成啊，嗰個其中一種體現係點嘅樣。咁嗰啲神經元會自己重新駁過啦，同埋就會比較明顯認到有一啲咧，一組組中間嗰啲咁叫做傳輸嘅一啲盒、一啲通訊嘅，佢哋叫 node 啊，即係一啲更加多嘅結、更加多嘅 node， 就係有好多粒神經元結埋一齊嘅一啲咁嘅單元。具體入面個記憶係點樣儲存、點形成，我哋唔知道。但我哋睇到個客觀表現就係話，你去讀書、温書、去記得一樣嘢嘅時候咧，腦部神經元係會重組，從而將某一種嘅神經元信號較有效地維持咗喺嗰個腦部範圍嗰度。咁原本有可能條條都係直線咁排啲，突然之間將呢幾條 A 駁 B、B 駁 C 駁 D 咁樣駁成一捆一個組，形成一個甚至中間係一個 node 咁樣嘅位置。可能中間是四條並聯駁埋一齊，頭尾駁埋嚟去幫你形鞏固一個記憶嘅。咁所以係一個長期記憶同短期記憶咧，咁就係由係基本上我會覺得好簡單，由數學上講係一個 topology 嘅問題嚟添。咁但係具體上嗰個語言係點樣，記憶入邊嗰種神經元嘅語言係點就唔清楚啦。咁但係睇到就係話咧，對於嗰組黐肥基因嘅嗰組老鼠，即唔係基因啊 ，sorry， 黐肥飲食嘅嗰組老鼠咧，佢形成呢啲咁嘅一個個神經元結嘅效能係低好多，嗰啲結係少好多。 咁你數啲結就差唔多，我哋可以估到佢嗰、那個 係啦，同埋就係佢嗰個嘅神經元同神經元中間嗰個傳遞效率真係慢，所以你頭先講係咪真係會慢啲咧，都有啲根據嘅，其實就係、是即係佢傳遞個信號弱，同埋甚至乎係慢。咁所以就會話啦，無論記憶會差咗啦，學習能力都亦都低咗啦。繼之而就係話，唔係因為肥，甚至乎真係個腦嘅反應都會慢 了。慢咗，慢咗。 咁呢個就係一個好快嘅解釋，講嘅就係呢、這個喺即係哺乳類動物呢個白老鼠身上睇到呢、這、一個黐肥俾出嚟嘅效應。咁但係咧，如果再睇埋呢個實驗結果，佢雖然冇寫到，但我都即時聯想到就係話咧。唔好話已經係黐肥，我估就係話喺一個學習過程嚟講嘅過程入面咧，如果你係不停地用一個比較高脂肪嘅飲食咧，我估啊，純粹我自己推測咧，都應該係有個負面影響嘅，嚇，即係所以就係話趕考試要讀書入腦咧，食清啲咧。我猜想是應該會有一個科學根據嘅。 這個就即係我諗 你信唔信先？即係 我信，我信，但係抵受唔住嗰個誘惑啊嘛。 即係冇辦法啦，係咪？即係但係呢個有可能，因為係一個平衡嚟嘅。你去需要運用努力去讀書嘅時候，腦其實好消耗能量嘅。咁你咪要俾卡路里落去咯，你唔食你又唔得，但係你太多咧，你嗰個脂肪俾出嚟個副作用咧，就係、是、一個延緩咗你嘅記憶同學習。 但我相信應該係你飲食方面有多啲蛋白質啦，這個就好基本。 同埋就係一啲可能基本葡萄糖嗰啲就會多，即係你話如果係高蛋白嘅飲食，咁就可能就即係麻煩一啲啦，即係一個比較複雜消化嘅一個過程就可能麻煩啲啦。係啦，咁即係呢一個都算係一個幾新嘅一個仔細研究，即係同類研究其實好多嘅，但係一個去到一個咁微觀神經元嘅層面，真係好徹底地問嗰個因果關係咧，咁都真係一個好近期出嚟嘅結果啦。 我個人就覺得應該高度相信呢一個即係研究結論嘅，因為我哋唔係淨係睇嗰個科學嘅研究啊，嗱，我哋用一啲好簡單嘅方法啦， 你有冇見過黐肥嘅物理學家？ 嗱，我諗下，我見過最肥嗰係邊個先？嗱，你數你數嗰啲大人物，通常都唔係好肥嘅嚇，佢可能都有啲中年發福，但係唔係話黐肥嗰只。 唔會，好好少 嘅 嚇。 愛因斯坦唔肥嘅，係咪？愛 因斯坦大隻。大隻嚇 咁誒，跟住你講Richard Feynman 都有 哇，直情係 slim 添啦， 又唔係肥嘅嚇誒。跟住即係就算我唔知有啲牛頓咧，我睇唔到下半身，佢哋淨係得個頭像嗰啲。 睇個睇個樣都唔肥啦。咁你可以咁講嘅，因為佢哋揾唔到錢，所以食唔到即係好嘢。 係啦， 呢啲呢啲就係呢啲即係所謂啲因果關係啦。 即係原來係做物理冇啖好食，佢部我都撩撩手手嘅。咁你睇下我呢啲咪冇啖好食啦。 OK， 但係我諗另外一個好重要嘅就係如果譬如話我哋睇翻人類個進化歷史啦。譬如我哋睇喺森林入邊嘅，因為而家我哋仲見到一啲喺原始森林入邊生活嘅部落或者民族，好少肥人嘅。 哎，我插翻開少，我醒起啦。阿 Pirman 咧，嗰個龐加萊猜想提出嗰陣，好似係肥肥地，比較肥， 比較肥嗰啲嚇。 啊，呢啲係咁啊，係呢啲例，即係可以話例外啦咁樣。 啊， 咁啊，但係係啦，頭先你提到就係話咧。如果你話係由一個演化角度去諗嘅話咧，的而且確咧，太肥咧係不利去獵食嘅。即係你話，如果唔係一個冇啊，唔好話唔好話，淨係話採捕獵採集社會、農業社會都係啦。嚇、你落係同你嗰個揾食物嘅產量係會直接有關。你太肥，你消耗太多能量，跟住結果就係你你可能從事農業活動嘅時候體力唔夠。咁當然啦，如果你係捕獵採集社會更加啦。即係動作慢，咁啊，亦都係揾食比較慢。咁 好簡單，你俾只老虎追緊你嚇，你跑得慢啲都死啦。 係啦，咁但係如果譬如話捕獵採集社會，個肥嘅比例相對更加低添嚇，因為就係比較難有人可以唔使做。即係我諗喺個捕獵採集社會咧，係除咗嗰個巫師咧幫人祈福嗰個咧，係話個先知唔使做之外咧，其他個個咧都係揾食揾到即係揾到暈嘅，同埋就係話咧，即係少少受傷咧揾唔到食咧，亦都係好快死嘅，基本上就係。所以剩翻落嚟一個選擇效應就係你見到剩翻啲人都。好似好健康嘅嚇，因為少少唔健康你就死得，就已經生存唔到啦。咁而農業社會相對比較容納得到更加多比較殘缺或者係即係身體偏離平均嘅一個情況，到今時今日呢一個咁嘅商業社會就更加唔使講啦。 咁呢個係話俾我哋聽，就係嗰個卡路里啊，或者我哋需要嗰個食物咧，係多過我哋嘅需要嘅。即係應該咁講啦， 黐肥就一定 多過我哋個需要啊！因為你嗰間你譬如你見到只狗會唔會黐肥？除咗佢跛咗啦，佢跛咗不斷食嘢，佢又會黐肥啦。反正佢唔會係一隻即係黐肥嘅狗嚟㗎 嘛。但係即係其實實際上就係話咧，其實正即係亦都係中間偏肥少少咧，係相對有一個比較理想嘅狀態嚟。 因為嗰個咧，如果你有病嘅時候咧，係有啲脂肪頂住嘅， 就 亦都唔應該太瘦。 係啦係啦，即係比較容易捱過大病啊！即係通常就係你本身真係成個人比較大份，同埋有少少偏少肥嘅時候咧，你即係叫做斬得柴有排食。係咪？即係就叫做有個可以比較強嘅。 即係等於你有少少積蓄，有錢。當譬如你揾唔到嘢做啊，或者有啲咩事嘅時候，咁你嗰啲錢可以 即係積蓄咯， 積蓄咯，就 係積蓄身體嘅資本咯。呢個就係咁樣。 咁所以其實好多嘢大家都係好簡單嘅邏輯就 係啦，係啦，係啦。不過我諗即係最重要、最大嘅價值就係話咧，真係嚟到二十一世紀啦，好多一啲老生常談嘅嘢咧，真係可以由翻一個嘅最基本、最微觀嘅層次嗰度，俾一個好完整有因果關係嘅科學答案嚇。咁其實好多嘢你發覺，即係其實有另一單我都 send 到俾台長講嘅，就係話其實我哋亦都有人去建構咗一個咧。現今最全面一個細胞分裂的一個模型，咁我哋知道細胞會自己複製分裂啦。我哋亦都顯微鏡影過佢哋點發生噶啦，但係又冇得可以係好實時地去全即係完全由一個 3D 嘅角度睇曬佢入邊幾乎每一種成分點樣去走位分裂，成個分裂過程嘅每一個角色，成套戲咁睇一次咧。咁呢個又而家今日啱即係最近啦，喺我應該都係喺唔記得 Cell 定喺 Nature 嗰度咧，即係有人發布咗呢個資料，就係第一個咧關乎呢一個細胞有絲分裂 mitosis 啊，即係如果讀 bio 嘅人一定好清楚好基本簡單嘅概念，即係好一啲好基本平常細胞自我複製分裂嘅嗰啲過程入邊咧，成個 3D 嘅影像。唔係影像啊，係成個模電腦模擬咧，係出曬嚟，成個資料庫出曬嚟。咁以後研究細胞呢啲咁分裂嘅情況咧，就會係 有一個好好好有用的玩具嚟去試你嘅預測你嘅效果啦。 係啊，咁我哋可以休息咗翻嚟咧，睇睇呢個3D 嘅模型咧，就我哋喺圖像方面點睇到啊？ 好啊。好啊